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红酒。今天和红酒一起来为大家奉献这期节目的，也是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来自小说联播的资深编辑啊，也是我的同事吕鲁波。鲁波你好。 红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做一个预告吧，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几本书分别是，我这边呢有一本书啊，叫做一瓢纽约啊，一瓢纽约，这个呢是姜文拍摄的侠隐的原著啊，原著作者推出的一本书啊，讲述人在纽约的。另外还要推荐的一套丛书呢，是来自季羡林先生，还有一本书呢叫《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人生当中啊，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决策，究竟应该怎样去决策呢？里面有怎样的要诀呢？会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在那边鲁波哥也带来了一套重量级的丛书，这套丛书呢就是 严格的说是一部 长篇小说啊，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啊，《野葫芦引》呢目前已经出了三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现在还在写作当中啊。那么作者呢，宗璞，获得过茅盾文学奖，1928年生于北京，河南唐河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今天信息量应该算比较大了，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来关注一瓢纽约，咱们先说一说作者啊。作者呢叫做张北海，张北海有一本旧作叫做侠隐啊，故事背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当时呢这个日本还没有入侵，北平呢是鱼龙混杂呀。青年侠士李天然为了寻找血案元凶，深入古都，与京城的各路人马斗智斗狠。在这个整个文字当中呢，你可以发现人情冷暖，可以发现旧京风华扑面而来啊。作家阿城称侠隐文字中有贴骨到肉的质感。这个朋友们，张艾嘉您知道吗？他是张北海的侄女啊。他张艾嘉是著名的演员、歌手、导演，他非常崇拜这位叔叔，称赞他是中国最后一位老嬉皮。陈升啊，就是陈升也是一位音乐人嘛，曾经为他写歌啊，为张北海写歌。郑愁予呢也曾经为他赠诗。作家阿城更是对张北海赞誉有加，他说，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啊，总能发现我自己思维中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 这个《侠隐》这本书以前也看过一些，它有一个特点啊，人们说这个张北海写旧京这个北平啊，更多的是他是靠的一种想象和间接材料来造成，因为他是生于1936年， 对， 你想那个时候如果他的童年时期记忆还不太明确的话呢，他对整个北京的了解恐怕还是后来的一种想象居多，包括他二手的材料，因为他后来又到台湾去， 对， 然后就到了美国，一直定居到现在。 嗯， 那这里面有个信息说他师从叶嘉莹女士， 对， 学习中文啊。叶嘉莹女士呢，现在还健在呢，将近90岁的高龄了。哎，她是加拿大这个皇家学会的终身教授 哦，荣誉很高 啊。搞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对古典诗词的造诣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哎呀，总之呢，他的旧作啊，应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叫《侠隐》啊，侠客的侠，隐居的隐。他又推出了新作哈，《一瓢纽约》，这个是张北海的散文精选啊，它是一部老嬉皮自吟自唱的纽约传奇。同时呢配有百幅插图，就是这不光是一个讲美国讲纽约的文化读本，这里虽然有旧物但丝毫不老， 也能体现出一个妥帖平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文人，一个写无用之物，视角独特让人着迷的老西皮，他的一个最新作品了。陈丹青称他为什么呢？纽约蛀虫。就是说只有张北海才能讲述真正的纽约，对他们来说没有了张北海的纽约呢是不完整的，就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就是华人啊都是从张北海家的客厅开始认识纽约的。他的座上宾有谁呢？阿城啊，陈丹青、张大春、王安忆、李安啊，就那导演李安、张艾嘉他侄女、罗大佑啊音乐人、李宗盛音乐人、陈升音乐人，所以他那应该相当于这个华人艺术家的一个据点啊，他们家那客厅。所以呢，纽约的每一个角落呀，都饱含着他的人生经验和光阴的故事啊。 其实我们在读有关纽约的书的时候啊，不妨通过作者的背景来选择这样的阅读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作为老一代的华人，在纽约生活了那么久，他又是个绰号叫老西皮，那他眼中的纽约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个华人的东方文化的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啊。至于陈丹青为什么要叫他纽约蛀虫，那么在他的这个散文集当中，我们能够略略的找到一二答案。 好，也说一个小小的悬念，季羡林老先生曾经呢有一套丛书啊，这套丛书呢也是一位好朋友编辑的，这套丛书季羡林谈了东西方文化，季羡林谈了人生，谈了写作，谈了佛，谈了诗友，谈了翻译，谈了读书治学。这套丛书呢是当代中国出版社一套丛书，叫做季羡林系列典藏本啊，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典藏本。其实说到季羡林，他读书很多，那究竟影响他的书有哪些呢？这里面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来写的啊，是季羡林自己写的。他说，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枯燥到什么嗜好都没有，我自比是一棵只有树干并无绿叶更无花朵的树。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我读的书可谓多而杂，经史子集都涉猎过一点，但极肤浅。小学中学阶段最爱读的是闲书，括弧没有用的书，比如说彭公案、施公案啊，还有洪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岳说唐等，读的是如痴如醉啊。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是以后读的，读这样的书是好是坏呢？从我叔父的眼中来看是坏，但是我却认为是好，至少在写作方面是有帮助的。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啊，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吕德斯，啊，这个人叫做亨利希·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呢，就是陈寅恪先生，两个人呢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从中呢也可以看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啊，我秉性板质。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武艺。你看他说到了这两个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都知道啊，但是对于 都不是大众喜欢阅读的方向，我觉得 对，就知道名字啊，但是可能不太喜欢他们写的书， 太深了 是吧， 太深了 啊！但是鲁波哥桌子上就有陈先生的著作嘛， 但也是看后人写的关于陈寅恪先生的传记为多 啊。 对， 他也是研究史学的，应该是著名的史学家，也搞古典文学，主要还是史学。陈先生，那么国人都说陈先生是教授中的教授啊，那学问是相当了不起。那么对于这个季羡老的这位老师的老师啊，德国的这位学者还真是不了解，孤陋寡闻了。 说吕德斯哈，是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研究范围颇广，对这个印度的古代碑铭有独到的研究，啊，印度没有这个新的碑铭发现没法读通的时候，大家就说去德国找这个吕德斯去啊，这印度有碑铭，大家看不懂了，去德国找人。可见这个吕德斯权威之高啊。 总体来说呢，就是这两位作者哈，他们的书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哈，有大块时间可以找来读一读。接下来我们还要推荐另外的一本书，这个是来自日本的一位作者，这个作者呢叫做龙本哲史啊，翻译者呢是杨洁源，名字书的名字叫做《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龙本哲史先介绍一下哈，他曾经任职于麦肯锡啊，在京都大学开设的决策课程啊是堂堂爆满啊，最受欢迎的老师。意外的是呢，前来听课最多的啊，竟是人们通常认为啊，准保拥有美好将来的日本名校的学生啊。就这门课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呢？啊，而且发现有很多学医的学生都来了，现在早已经不是那种医生等于有钱人的时代了。曾经有说什么当了医生旱涝保收，这一辈子的话都非常的棒。现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啊，必须找到新的生存方式，才能在激烈的职场中存活下去。那这样的一本书叫做《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正是这门决策课程的浓缩之精华。作者龙本哲史呢，在书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时事变化所带来的危机，以及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无法因变化的问题而产生的精神问题啊。他自比军事顾问，通过决断思考七堂课传授实用的学问，这款武器让没钱没势的年轻人能够提升自己的决策能力，掌握避险战技，瞬息万变激烈竞争的社会上能够得以生存。 这个我觉得国外的这个大学教育还挺有意思的 啊， 你看他们开的课程听着就很新鲜， 对 啊，这种决策课也许是类似我们这儿的有一种公共知识课， 嗯 啊，哪的教授他对某一方面如果有独特的心得的话呢，他可以开这么一门公共课。 对， 那么如果学生趋之若鹜，听讲很多，那就算他成功了，说明这门课是非常需要，就大家的需要的，是适合大家需要的。 是，就是你看啊，他其中讲了这么一段哈，可以分享给大家。他说，为什么需要这个武器呢？就是决策这样一个武器啊，决策思考法。说那是因为在今后的所有领域中啊，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必须得由自己思考自己决定，比如就业以及此后的人生。在高速成长和稳定成长的年代啊，如果选择大公司作为入口，那么之后呢就会像搭乘自动扶梯一样稳步直升，最终自然而然就能到达出口了。许多大学毕业生一般会在进入大企业的十年之后晋升为系长，20年后晋升为课长，30年后晋升为部长，然后到60岁退休。就这样从职位薪酬到升职，几条路线几乎都是自动设定好的。但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大家都能想象到的有着相同未来人生轨迹的道路。因为几乎没有公司突然倒闭的情况发生，我们基本上能够一边设想着社会持续呈现繁荣景象，一边思考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子，什么时候买房子，老年生活怎样度过，对吧？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呀，这样的幸福时代已经变成过去了，您不能这样去思考问题了。可以说现今的这个日本经济进入成熟期，甚至是衰退期，是吧？一生安泰没有了，没有了。也许你原本想在这家公司工作10年20个年头，但是尽管他们不可能倒闭啊，谁说不可能的，那至少他可能被其他公司收购吧，或者业绩差了会裁员吧，是吧？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了，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无法明确预测。生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而言呢，过去做法行不通了，必须着眼于自己的人生，升学、就业、跳槽、结婚、生育、抚育、看护，有关于晚年等等等等。总之呢，现在需要决断的情况明显比以前要多得多得多。 其实就是一种选择，对吧？这个道路多了，那需要选择的时候就也多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啊，这每天睡醒了一睁眼就是在进行选择，起还是不起，还是再睡会儿，起来早饭在哪儿吃，到工作以后在单位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时时刻刻都是要选择的。 对，他里面就提到了哈，很多人啊他不会选择，为什么呢？学校里啊还有父母没有教过我如何去选择， 所以自己不知道的，遇到坎节上怎么办呢？很多人呢就是用喜欢讨厌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或者是擅长不擅长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咔嚓就选择了。他的意思是说，请你将这些主观的意见、主观的主张啊暂且抛开，尝试着分别从正反两个方向和角度去客观的思考问题，这样呢在把握问题的整体面貌之后，才能够帮你做出最终的判断，是吧？ 哎，他这个观点其实还真的很适合当下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的一种习惯啊。 对， 如果说在一些小事情上，你比如说这个电影我想不想看，那么选择这个可能很自我的，不需要考虑太多。 对， 但是他所针对的这个就是你对于你的人生规划，对于你的选择你的爱人等等这样的一些大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太任性了， 不能太任性， 不能仅仅从一个我喜欢不喜欢的角度去来衡量，那个样可能最后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辩论的方法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不过多的说他如何去操作了，反正这里面有一个辩论的方法大家记住。这本书呢也是推荐给很多年轻人吧，京都大学最受欢迎的决策课。今天鲁波哥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呢？ 今天带来的这一套书怎么讲呢，这套书一个是它有这么几个之最吧，一个是它的这个作者宗璞女士啊，算得上老作家了，我们中国当代的老作家，而且是 1928年生于北京嘛。 在这样一个年龄啊，他写的一部还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著作， 天哪！ 我想这个在我们国内现在也是绝无仅有的 记录了。 对，他这部长篇呢，名字叫《野葫芦引》啊。他自己开始想的是啊，有句俗话吗？你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更何况是野葫芦呢？那么就由这个由头啊，能够想到他写的东西啊，是不同凡响的，不同一般的。分四部，他现在正在创作当中的就是最后一部叫《北归记》了。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都了解这一套书，在88年的时候，他是出版了第一册，叫《南渡记》，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是我们国家的教师学生吧，等于是这样一种背景，这个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大学的学生、青年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这个在当时的历史现实是呢，有很多高校都南迁，合并了到南迁，后来有了著名的西南联大，到昆明这个地方，所以它整个是以这样一种中国的教育在抗战的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这么一种发展状况，以这个为背景来写知识分子的成长，等于是几代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物非常的多啊，涉及的整个的这个场景啊也是非常的壮阔，可以说是因为在这个宗璞60岁生日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这个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说啊，百岁即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8年红雪寄双城。那么宗璞女士她的这个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的后记里面曾经写到说，当时为这部小说拟名字的时候啊，就想以为双城红雪寄，因为就是北平和昆明这两个地方啊，说因不少朋友不喜欢此名，那么现在改为野葫芦引，就说冯先生他的父亲啊，冯友兰先生的上联特别的有味道。那么宗璞这部小说呢的特色也恰就在于那淡雅而又深邃的文心啊，文心。因为这样一部书啊，我为什么推荐给青年朋友啊，说这是多老的一位老先生，我们对有成就的女士也可以称先生啊，写的这么一部书到现在还没有写完，又是88年的时候才就是出版的，太久远了，说这个跟我们青年的联系是不是太隔膜了啊。 跟时代是不是有点脱节呀、啊？这个其实我在这里呢，就是想很真诚的、很郑重的跟我们的青年朋友说，我读这套书，我一点都不觉得它远离我们的时代。 嗯， 为什么呢？因为读进去的时候啊，我完全是一种非常新的感受。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宗璞他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 嗯， 他写的这个书啊，必然的要以他的这个人生经历为背景的， 嗯， 这是一般作者所做不到的。就是你想写那样的生活，你写不出来， 没有， 没有，就很难写的那么丝丝入扣， 嗯， 那么体贴的紧密啊。那么通过阅读这部书，它使我能够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中国的这种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家庭氛围是怎么样的啊，包括这个学生跟老师之间的相处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他们是如何教育子女的等等等等。 嗯， 这种感受是非常新的，是非常新的，尽管它是过去的历史，但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接触的很少，是非常新的。再有，它里面写的人物非常的众多，可能有的朋友一开始还不可能潜下心来读，其实你只要读进去了，你会发现，哎呀，这些人物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阅历广一点的话呢，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人。 嗯， 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激发我们的阅读热情呢？就是说你对人生感兴趣，对人感兴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一种性格的人，他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呢？在这部小说当中，这个人物处在那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战争期间，民族存亡的时刻，他们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啊，怎么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怎么选择爱人，选择家庭，选择忠诚等等等等。他就像一本人生的教科书一样，我在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而且呢，他的文字是又是那样传统，又是那样清新，就现在你很难看到这样的文笔了已经。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家，你不管他是秀什么啊，他往往不秀真诚的自己。 嗯， 啊，他秀的是很多标签一样的东西，道听途说的也好，或者是故意炫的东西也好，真诚这个东西恐怕我倒觉得是现在这个时代更缺乏的东西啊。 好了，非常感谢鲁波哥为我们推荐了这样的一套长篇啊，跨越30年的一个长篇。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开卷有益啊，也祝青年朋友们能够多读书，读好书。 时光。 转眼就开花落，骄傲当时的我，究竟有多少花火？谁在寻找谁？ 北京时间13点整。